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the ingredients. Okay, nothing 的呢稍微注意一下，是别发成了。然后 just a while ago, 这一段刚刚丢了一个音节。Okay, 所以你要继续练习 just a while ago. ID.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The E 的音舌根要高一点 okay? Ingredients. 闯堂兔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ay, 你需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实际发音 的把它读出来。你刚刚读的这个官方发音、还算不错，可是你会感觉比较钝。然后不流畅，就是因为该省略的音都没有省、OK Yeah, so you have to 按照这个实际发音。 今儿我们纠音就先纠到这儿啊，因为课本今儿有点长、啊，所以请大家谅解一下、Anyway, 下来好好练习，下周呢文段短、 okay. 所以大家纠音的同学就更多了、 Yay. 好，谢谢 Henry 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 okay. 下次见。 Thank you。 轻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今天给大家介绍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是一项供大学生运动员参加的国际综合性体育活动，主办组织为国际大学运动总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的国际大学生组织就已经开始计划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巴黎召开了世界大学生体育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次年举行第一届国际大学生运动会。1924年首届国际大学生运动会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Games 在华沙举行，此后运动会不定期举办，到了1939年共举办了八届，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运动会被迫中断，恢复和平之后1947年恢复举行。1957年为了庆祝法国全国学联成立50周年，在巴黎举行了国际性的大学生运动会和国际文化联欢节，经与会30个国家的代表一致同意，决定以后定期举办世界性的大学生体育比赛，定名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959年第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意大利的都灵举行，1960年仿奥运会赛制又在法国的夏蒙尼举办了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起初夏季运动会和冬季运动会分别在单数和双数年举行，从1981年改为在同一年举行。到今年为止，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已经举行了28届，比赛项目有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高山滑雪、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冬季两项、冰球、北欧两项、滑板滑雪等。So the Winter Universiade is an international sporting and cultural event which is staged every 2 years in a different city. It is only second to the Olympic Games. The program of the Winter Universiade currently includes 8 compulsory sports and up to 3 optional sports chosen by the host country.Embracing FISU's model of excellence in mind and body, the Winter Universiade incorporate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spects into 11 days of sports competitions, allowing university student athletes worldwide to celebrate with the whole city in the true spirit of friendship and sportsmanship.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